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节目录音又翻嚟啦。嗱，坐喺我身边嘅亦都系顺哥，大家唔好再渴望牛医生啊！牛医生真系好卵大镬，屌你老尾有卵搞唔得闲，又要凑女又要凑阿妈，屌你凑两条女。 哦，佢有冇细路嘅咧？佢 牛医生比较细路啊。 我冇细路噶。 牛医生冇。我哋大家都唔中意小朋友嘅人嚟 嘅，哦，系咩？但系又中意屌小朋友啊！ 即系我哋大家都中意靓妹屌。 喂，但系咧，我想我近排咧有啲广告好神奇，呢个粥炭牛乳粥膜咧， 系 其实咧点样可以？点解咧啲人要清走啲脚皮咧？ 我唔知点解有人咁卵戇鳩，等于有啲人中意嗱，我话俾你听，脱毛嗱，女性脱毛咧就系一个即系现代嘅美观啊！我话俾你听，而家男性去脱须，屌你系咪黐捻线嘅？须系男性一个性象征嚟，你等于阉割自己，屌你系咪？即系而家啲人都唔知点解做埋啲咁捻无聊嘅嘢。脚板底有脚皮系好天然嘅事嚟啊！佢系帮助你行路嘅时候冇咁辛苦，咪由得佢咯。屌你系咪做乜脱捻咗佢？ 不过我谂系点讲咧？可能货有一啲人系需要。啊！譬如話佢 唔係追嗰啲俾人選腳趾嗰啲， 哦咁又係喎，其實 成日俾人選腳趾嗰啲，即係我需要啦，屌！ 講真，如果你係即係你係做雞嘅，真係，喂，咁你嗰啲， 喂佢選人腳趾啫嘛， 唔係有啲環境，譬如話咧，即係你係做瑜伽嘅導師嘅，即係你對腳要見到人嘅， 啊咁啊 係，係啊，咁你然後哇，然後見到屌咩起九層枕咁樣， 黑色嘅， 係啊，著黑色嘅，即係裏面通常都係黃色一個圈，黑色一個圈咁樣， 仲有啲車胎紋，屌你，係 啦，即係人哋一睇到你嘅時候就覺得哇，屌，唔係啊，係知道你咩身份啊，係，係啊，點解啲人脫走啲死皮係脫走一個身份啊？其實，你覺得係唔係咧嚇？ 我覺得你講得啱嘅，某程度上邊，我覺得係即係方便咗某一個職業嘅人咯。啊，咁我哋今集談關照。 嗯哼。 嗱，阿筍哥頭先我同大家都即係喺入邊食煙嘅時候都講關照。 關照。 回應翻我哋上一集貧窮嘅時候，貧窮嘅時候真係好需要人關照。咁、啊，我哋都窮過。 我哋成日都會講一句説，喂，多多關照， 多多關照，多多關照。尤其現今嘅社會咧，更加你冇關 照。其實 係 關照嘅意思咧、就是，就係 關懷照顧。 關懷照顧，好唔好似援交咁樣？ 我想關照阿妹喎、啊，屌你老味！ 阿妹真唔得噶啦，其實。 阿妹你未見過咩？ 未喎、 啊。阿妹啊，靚女嚟嘅，即係唔個樣唔醜怪。 但係佢肯俾你關照下咧？ 關照咗啦，生日都係。佢真係好關照啊！佢送咗禮物，但係冇照佢。 係咩？照佢想。你有冇想照下佢咧？ 好老實講啊，講真，阿妹嗰啲，你真係即係如果同佢有即係， 唔好啊！你開麥都係講大話，你繼續講。 親密啲嘅關係，或者真係搞咗佢嘅時候，哇！你手尾長。 點解咧？ 第一，太熟，太熟嘅時候冇神秘感，你搞得嚟又好似即係冇咩點講咧。太熟嘅時候，你同朋友唔會想屌閪啊！ 嚇唔係，我成日都有咁諗嘅喎。 係咩？你同你朋友屌 閪 我啊？ 唔係，你係咪又閪嘅咧？其實 我屎窟窿有一個，我哋互屌 啊！好神奇喎，呢個感覺。 吹簫屌！ 真係有夢幻一般嘅感覺。 阿妹，我想關佢啊！ 講到熱地添。 想照佢好耐啦，屌都照下佢屎窟啦，屌！咁啊冇啊，同阿妹太熟又唔係好想咯，即係真係唔係好想，冇嗰、那個。即係點講咧？冇做興趣喺度啊！即係你對有啲女性冇興趣噶嘛？你對有啲女性有噶嘛？阿妹係冇嗰種咯。 嗯嗯嗯。 即係你唔會覺得佢會有興趣，即係等於你對阿范徐麗泰唔會有興趣噶，同埋陳方安生。 我即係阿妹已經去到范徐麗泰咁。 陳方安生，即係你唔會諗住陳方安生打飛機嘛？啊、我亦都好相信冇人會咁撚癲啦。 但我諗啊，陳生會對住陳方安生打飛機喎。 梗係有啦，如果唔係點生仔啊？ 唔係打飛機生唔到仔嘅，大家又唔好誤會。 即係陳方安生呢咁嘅樣，大佬你。即你唔会同佢会有性幻想噶嘛？即系等于英女王，你唔会对英女王有性幻想，我搵少人。 我哋讲翻 嗱，我哋讲翻讲关照先。 即系咧，讲紧即系讲真啦，呢、這个细个都好人穷，但系穷得嚟咧，上一集都有讲过，即系咧，以前屋企即系同啲邻舍关系都好噶嘛，即系有时吓。可能真係，其實都唔係望啲咩嘅，即係可能即係煲咗個糖水，又影下隔離咁樣。 係。 咁隔離咧有一次咧，即係換冷氣喎。 啊。 因為將部冷氣送咗俾我哋。 哇！咁啊真係好關照。 即係其實咧，佢未必一定要送俾你，佢可以買俾你㗎。係 啊 係。即係咧，佢可能係用好平嘅價錢買俾你，但係咧佢哋都唔會嘅。即係咧，可能係你又可以，即係你如果你係中國人，好要面，諗埋一邊嘅時候覺得，哎，你真係覺得我冇本事，所以諗住送俾我啫咁、啊、樣。咁、啊、但係。又唔會嘅喎，因為你其實維持咗一種長久嘅關係嘅時候咧，你又會覺得啊，佢真係對我好啦。其實咧，有時咧，即係有時 中國人呢樣嘢都幾變態。 喂，阿筍哥，我想講一樣嘢。第一，你講送冷氣，話説我以前咧住嗰啲公共屋邨咧，都係啲好窮困嘅漁村搬上去嘅人啊，大。 我哋都係啦，我哋直情係漁民子弟嚟嘅。 嗱，咁咧話説咧嗰陣時咧，有啲漁民子弟屋企係冇雪櫃，咁咧嗰部雪櫃咧，我話俾你聽，咁我哋住公共屋邨嘅時候，人哋唔要送俾我哋，部雪櫃唔撚喐嘅，我哋平時嚟做咩做儲物櫃嘅，咁話説有一日抌出門口話唔撚要喎，因為部雪櫃根本唔喐啦，彎咗好多年㗎啦。翻咗係整無可整，咁咧隔離嗰個漁民子弟嗰個家庭就問我哋：喂，你可唔可以關照下送翻俾我哋？我哋話唔好要啊，真係唔好要。佢話唔緊要啊，搭翻屋企唔夠十分鐘搭翻出嚟。原因點解咧？一打開雪櫃臭撚到啊！我哋咧將嗰啲幾廿年前啲垃圾都擺落去擺啊，將屋企啲垃圾擺落去啊，直頭好似個儲物櫃咁撚樣。咁一打開唔用咁，但係自從一陣好撚臭嘅臭味。屌你真係好關照啊！屌你。 以前我住錦田啊。啊，唔係住寶田啊，寶田村即係香港第一村啦。 係啊， 即係咧住嗰度嘅時候咧，你唔使講抌垃圾。我嗰時候搬屋啦，一路搬嘅時候， 一路抌一路執咯， 一路抌啲垃圾係咁俾人拆開咯。跟住然後咧，我就即係見到佢都係道哥嚟㗎啦。咁然後我話：喂，阿哥，拆完拆，拆完執翻好佢。嚇，唔好散到周圍都係。咁我話我搬屋咁樣費事俾人哋覺得我咁邋遢㗎嘛。咁又得冇問題冇問題，咁咪就炒周恩来都係。 屌我嗰陣時啊，最窮嘅時候啊，搬去啱啱出嚟同我老婆一齊住嗰陣時咪係咯。我話俾你聽，成屋啲嘢都係執翻嚟。 係。 你見過啦？唔係嗰度啊，以前平山你未見過。 咩？ 我話俾你聽，張台係點整嘅咧？嗱，呢啲真係即係窮人智慧啊！執塊夾板，執㗎塊夾板，咁咧就去嗰啲鋪頭賣木嗰啲。咁咧，我同阿寶寶龍，阿寶寶龍又唔夠力啦，當然。咁啊，後面煎翻紙皮，執一塊夾板之後咧，就拖住去嗰啲鋪頭，價一刀$5。因為嗱，你買塊夾板就百幾蚊啊嘛，執塊夾板唔使錢，但係價一刀$5，咁啊價一四刀就$20。咁咧之後咧就買啲馬仔，馬仔買$10，翻去點樣搭張台，即刻用得，踎喺地下用。因為嗰陣時冇錢啊嘛，我老婆話，你又識啲咁嘅嘢，我窮咪識咯，屌你，因為我以前試過啊嘛，即係你窮你就會即係真係去做啲咁嘅嘢噶啦，咁嗰個人都好關照我啊，講起關照就起碼佢收你刀錢啦，即係如果佢連戒都唔同你戒，你仆街啦。 我以前講緊我屋企全屋家私都係我爸做嘅。是啊，即系都系买啲木板自己做。咁你以前穷有个特色就系乜，即系好多嘢都要自己解决。 自己解决啦。 不过讲翻关照咧，就系、是、咧，其实即系话细个话穷话穷啊，其实咧都唔系觉得真系好穷。但系咧，即系讲紧客观嘅环境系好穷嘅。 系。 咁但系咧，中间咧，其实有啲人会对你好好嘅。啊，即系譬如九护士请我，成日请我饮酒啦。 系唔系你想？ 即系讲紧细个嘅时候，即系你冇乜社会资源噶嘛。 系。 其實都不知道白酒是什麼味，即係總之就知道 白色咯， 白色應該是入口有啤酒味嘅，啱啊，即係都估唔到好似蜜糖咁好飲， 仲有熱啤味。 咁樣咧，譬如話姚曳龍啦， 姚曳龍， 即係咧嗰時候我住喺佢隔離。 喂，姚曳龍嗰陣時候咪已經有錢㗎啦？ 冇㗎，咪有份工咯。 哦，即係有份工， 即係皮鬆啲㗎咋，皮鬆啲㗎咋，咁。嗰時候住喺佢隔離，咁人人都係住石屎屋，係得我住鐵皮屋。 係。 阿九護士嗰時候上過嚟啦， 上過嚟啦， 幫手一齊鋪地板，鋪地板啦。嗰時候呢、這個我哋唔係鋪地板，我哋鋪磚。 鋪磚冇廁所噶嘛， 做撚到撲街，即係咧嗰間屋咧。就係、是、即係我最尾真係五窮六絕咧，真係七翻身。嗰度最尾真係住唔撚到。 住唔撚到人，嗰間屋基本唔係屋嚟啊！屌你。 即係呢個就係夏天太熱，冬天太凍。 係 呢、這個曱甴、老鼠、蝙蝠，即係咧、 哦，蝙蝠都有。 可能有，你揾到喺自然生態裏面有嘅小動物咧，你喺裏邊都揾到。 係揾冇錢啦、啊，屌你！係冇屍，冇錢啦、 啊。冇獅子同埋虎虎之外咧，其實乜撚嘢都見過。 哇！正啊，真係。 跟住然後咧， 有冇蛇啊？ 冇試過喎，咁又門口有試過。 哇！屌啊！ 跟住然後咁唔出奇嘅，咁近啲農村、其實咁咧咁但係咧。即係雖然我你話個環境好惡劣啦，即係你而家都好難想像啦。我諗我哋啲觀眾好難想像，一間屋裏邊冇洗手間。 係啊係啊 係 啊。 咁、 啊、 我屋企正正係冇。 屌！我嗰陣時住咗10年都冇洗手間啦，住撚到10歲，幾十個人用一個廁所。 但係關照係一回咩事咧？就係、是、咧，我隔離啲鄰居，即係阿姚毅哥。阿姚毅哥佢個即係佢就俾條鎖匙我，有啲咩咪上嚟去咯，即係大家。都唔係話，即係大家即係其實都係呢個萍水相逢嘅朋友啊。咁然後就即係佢都冇乜所謂，屋企有啲乜嘢，你咪入嚟咯。 即係呢個你中意去洗手間隨便去沖涼你就沖，即係咧基本嘅清潔衞生咧就已經冇問題先啦。咁然後咧，喂就唔好講多，即係人哋見到你，喂都細路仔冇乜嘢食咁樣啦。即係我講真，以前冇食得好噶啦，最多咪公仔麵咯，日朝頭做公仔麵，夜晚又係公仔麵，然後朝頭早煮白飯煎只蛋，又係白飯煎只蛋，因為好難煎只蛋，煎只蛋係好困難嘅。通常都係整好個飯，跟住然後咧上面就打只蛋咁樣焗熟佢，咁其實都好寡嘅。好久唔久出去食碗麵，或者咧去朝頭早食個排骨飯，好久唔久。呢、這個可能嗰日啱啱有嘢做。咁、但係通常都好少喎，即係諗住儲返啲錢呢交下個月交到租咁樣。跟住然後就佢嗰時候嘩夜晚有時呢啊自己夜晚喂你都多人多身快過嚟食囉。有咩所謂啫、即係嗰啲即係又唔係話真係食啲咩嘅，即係其實都係好拉求其嘅啫其實。咁但係喂有時唔係講話食啲乜都人食呀。 啱啊！ 你一個人唔使對住攝影牆 嘛， 係啊，即係咧，所以我窮得嚟咧，講緊啲前半生咧，雖然話窮啊窮， 其實但係有人關照啊，真係爭好遠。我記得嗰陣時候，嗱，我細個啊，順哥 幾細先？ 喂，都十鳩幾歲啦，屌！嗰陣時候讀緊書，屋企冇錢，咁咧我阿爸喺嗰度打工咧，嗰間廠咧，咁咧有一個人咧專係賣啲解油嘅，但係佢啲解油咧就好重，咁我阿爸嗰陣時喺度做廠長咁計啦。咁佢又俾你擺啲解油喺度啦，即係算啦，你當老細 hit 埋眼啊，我俾個位你擺，你唔使日日拎噶嘛。佢嗰陣時喺火炭做嘢，咁你要拎啲解油由觀塘拎嚟火炭，屌你老母一樽一卡卡咁拎，人都癲啦！你仲要著件西裝去 sell 咧，咁嗰個人咧嗰、那個 sales 對我哋幾好啊，佢知道我哋兩個細路咧窮，即係你窮家子弟出身有樣睇啊嘛，真係，屌你老母一對拖鞋同你去食飯又係嗰對。去踢波又嗰隊，即係行街又嗰隊，咁就知你窮啦嚇。我話俾你聽，細個咧有啲咩波鞋著得，覺得自己真係哇，好似著緊到巴黎咁。網球鞋你著過未啊，順哥？ 有。 嗱，波鞋白飯要分兩隻㗎。係 係，一種係有殖民嘅。 有殖民㗎，有橫民㗎。哇！嗰陣時著一對呢啲，我十幾歲先有機會著。我話俾你聽，直頭真係好似著巴黎咁。哇！左照鏡右照鏡，哇！好靚嘅波鞋靚啊屌！而家真係屌你，你買對巴黎都屌你嘥鳩氣啦，嘥即係對巴黎買嚟踢波啦，屌！即係以前真係著對咁嘅鞋，哇，好高級覺得自己真係，哇，去著巴黎咁撚樣，嗰陣時根本冇錢。咁嗰個叔叔就知道我哋兩個都係啲窮家子弟，麥維他消化餅嗰陣時啱啱登陸香港冇幾耐，即係我哋未食過真係，咁大個仔真係未食過麥維他消化餅。嗰、那個仲有即及橙餅。 啊，即及橙餅話 真係，哇，真係高級啊！屌， 好啊，高級喎、啊！ 佢嗰陣時點咧？知道你即係未食過，咁啊，佢又唔係即係特登侮辱你，佢下午茶特登買一袋好大袋，又橙餅，又麥維他消化餅，又利賓納，又嗰啲葡萄式啊咁，最高級係飲咩咧？威露士提子汁，即係咁大個仔真係第一次飲嘅。 哇！真係高級喎、啊！ 嗰陣時咧，佢即係嗱，我哋兩個細路真係未見過呢隻眼放光，一次過同佢懟撚曬成袋嘢，即係一個嗰啲大嗰啲背心膠袋一次過懟曬，佢唔係。那個眼神話：哇，你好貪婪！佢仲話：哎呀，細路仔發育要食多啲。即係呢個人嗰種關照，佢唔係一次喎，恆久咁樣做。 嗯、 我到而家都仲記得嗰個人。咁佢真係即係關照我哋兩個細路仔。即係佢覺得啊，係都即係關照下。 不過幾得意喎！即係呢啲人咧、你就其實你又唔會報答佢嘅， 冇機會報答佢啊！根本都 亦都即係其實就係因為佢幫得你嘅時候，你都冇乜條件去報答。係 啊，我亦都冇條件報答佢。講真嗰陣時候，麻麻柒僆仔毛嘅時候， 是 我有啲咩報答你？到我真係識性嘅時候，講真一句，我而家都唔知佢喺邊咯。 係係係。 即係已經 亦都唔會，其實亦都唔會揾翻佢出嚟啊！ 啱啱啱啱。 亦都冇咁必要，即係其實就係希望佢覺得好。如果咁啱真係聽到有個咩壞嘅消息，咁幫得幾多嘅？ 啱啱啱啱啱。我仲記得嗰陣時啊，有單嘢就係我做塑膠帽。嗱，做塑膠帽咧當中，我有一個朋友，大家都知係邊個阿平仔。我告诉你阿平仔和我仲有一个学师三个人两个饭盒就三个人一起吃因为没钱嘛。咁、呢另外有一个师傅呢那个叫高佬我而家都想讲呢个人叫高佬个样成个 Jimmy Hendrix 咁。即係如果你想知道个样系点你买张唱碟 Jimmy Hendrix 系点咁就点㗎啦。咁呢佢嗰阵时呢就叫我哋几个学师就冇钱。真係窮到你由 day one， 即係總之星期一翻工到星期日都係著嗰條牛仔褲，星期日晏晝洗一洗，星期一又著。 無論你翻工又好，放工又好，都係著嗰條人哋買噶嘛。翻到去換條牛仔褲開工噶，嗰條牛仔褲著到，總之又臭又酸又縮。對鞋個鞋底嗰陣時咧，我哋成日行啲鐵屎地咧，咁要買啲安全鞋噶嘛。安全鞋你知食咧鐵屎入去之後，個鞋底咪跣嘅。咁點做咧？落去執車胎，同阿平仔兩個落去睇下垃圾房有冇車胎執。再冇咧就去嗰、那個火炭有一度嗰啲抌工業廢料嗰度執條車胎翻嚟。兩個撚樣喺度推條電單車胎翻嚟做咩咧？攞嗰啲鋸片啊，鋸個鞋底型，黐攞啲螺絲上落去著。哇！真係醜怪到不得了。你諗下嗰陣時工業安全鞋冇錢買，買一對工業安全鞋要著幾年，咁對鞋爛咗咪攞呢啲方法做咯。即係黐膠上黐唔到咪扭螺絲扭落去，即係核突到識叫咁嘅師傅知你哋冇錢咁點咧？得閒請你食飯睇戲咯。我記得嗰陣時請我哋睇Rambo 第一集啊。Rambo 好撚堅嘅喎， 即係請我哋兩個學師睇，冇錢啊嘛，知你兩個冇錢啊嘛，恨睇，咁我就請我哋去睇戲，咁啊仲叫我哋嗰陣時喺UA 睇，沙田 UA 咪有熱狗賣嘅，兩個學師望撚住熱狗流撚曬口水，咁啊高佬係點咧？每人一隻咯， 嗰佢係師傅嚟嘅， 佢係師傅嚟嘅，咁啊請我哋食只熱狗，咁嗰陣時都好撚開心，即係根本都。即係呢啲係一個關照啦，即係明知冇錢啦，同埋根本都第日都報答唔到佢，即係到我哋唔做嘅時候，咁佢都唔做啦，間公司執笠，亦都揾唔到佢。嗰陣時啲聯絡方法都冇而家啲咩 call 機啊嗰啲。 手提電話有都係屋企電話啫嘛。 屋企電話啦，曬鳩嘅啲改撚到五顏六色啦。屋企電話嗰陣時仲係嗰啲咩五字頭啊、三字頭一畫之後 八字頭啊， 唔係三之後二咁樣，咪九龍電話啊、五字啊、尖沙五字啊、香港嗰啲電話。咁根本都聯絡唔到啦，再即係呢種關照係令到好窩心啊！到大個出嚟做嘢，好老實講啊，真係冇咩人關照過嘅啫。 係， 即係真係靠自己打打拼拼打出嚟。 到後來，即係講真大個，就算咧有啲人係喺工作上面對你好 啊，嗰啲都係有目的㗎。 亦都係因為你又唔好講得咁難聽嘅，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師傅一齊做嘢，佢哋可能係都對你好多關照嘅，咁但係就係、是。都已經因為你已經是一個有用的人， 啱啊！ 但是你以前好不同啊！你想想佢喺佢，你喺佢眼中 垃圾一嚿嚟嘅咋？ 其實都係只係一堆屎嚟嘅啫，其實 啱啊！ 咁佢就係真係基於咧一個人道嘅愛心， 係啊！ 即係佢哋啊，等於呢個馬丁路德金同埋德蘭修女。 係啊，我覺得係，即係我覺得而家高佬應該係著緊馬丁路德金套衫，或者係撈緊德蘭修女條頭巾。 即係你話而家人哋關照你，或者真係關照你一單生意啊？係啊，即係。即係大家算所謂交易，大家都有著數。 啱、 或者你揾我做嘢嘅時候，其實我真係要做噶嘛。我唔做嘅時候，你都係會唔會揾我噶嘛？ 係 咪？即係佢俾而家俾個機會你，但係嗰種機會咧，同埋以前咧講嗰種關照咧，嗰種係其實花位 兩回事 嚟嘅。因為要大家萍水相逢，又唔係呢個喺我又俾唔到啲咩著數。 啱啊！ 我哋生活條件爭太遠啦，即係你可能係天，我係地。咁但係咧喺我你都會覺得呢個可以幫到人就幫一幫啦。 啱啊啱啊，好似我嗰陣時咧有一個即係而家都同我好老友阿奇，阿奇係嗰陣時我哋學吉他識啦，咁之後做冷氣啦，咁阿奇咧我話俾大家聽嗰陣時窮到我做學師仔咁啊，即係走去學英文咁啊，之後學吉他，咁學電吉他嗰陣時根本啲錢就可以交學費。就冇乜錢生活嘅，咁嗰陣時候冇錢買吉他，阿奇咧就萍水相逢，大家係即係學吉他識嘅時候咁點咧？我話啊傾開偈，佢你得支木吉他係啊冇錢喎，揸幾多啊？喂千幾蚊好貴啊！屌你諗下嗰陣時我份糧先得嗰千幾蚊買支電吉他，千幾蚊邊有錢喺個袋度揞出嚟，分期俾翻我啦咁樣嘅。即係大家萍水相逢，到而家我哋都好老嘅。 但係點解佢咁有嘅咧？佢又 嚇， 佢又咁。 屌佢嗰陣時好細個已經出嚟做嘢啦，阿奇。阿奇好細個出嚟做嘢，同埋即係佢屋企又唔使好負擔咧。我屋企屌你講真，我出嚟做嘢嘅時候都要負擔屋企啦，你都要俾錢屋企啦。嗰陣時都要養屋企。 咁其實只要唔使養家，係真係舒服好多嘅。 但係嗰陣時我揾得少嘛，阿奇嗰陣時已經係師傅嚟㗎啦，做冷氣。佢好細個出嚟做嘢啦。 喂，頭先你講 band 妹單嘢 阿啤妹單嘢仲搞笑啦！話説咧，有嗰陣時候我有個同學阿啤酒妹，咁阿啤酒妹咧嗰陣時中三、中二下學期絕學㗎啦已經，咁啊冇見好多年啦，咁中二下學期絕學之後就嗰陣時佢係啲飛女嚟嘅，咁我即係學校啲傻仔，嗱先生最憎係咩學生咧？先生最憎唔係啲曳學生，曳學生都好喎，出色。即係佢曳得嚟，可以反映到先生嘅教育，就係話我教好你，我可能個成功感大啲。先生好中意搞呢啲學生嘅，你發覺，好中意教一啲好乖、好曳，唔中意教一啲 混沌嘅學生，邊啲混沌學生咧？翻學一嚿飯坐喺度，唔瞓覺，唔答問題，唔識，一起身，係，唔知啊咁。 O K 啦， 先生係最憎呢啲人噶嘛。即係你冇乜資源俾到先生㗎嘛，又唔可以反映到先生叻。嗱，譬如個先生教嗰啲曳學生，或者個曳學生肯認錯，個先生會好叻，好有成就感㗎。即係佢會覺得標榜到呢個係曳學生，反映到自己嘅教育幾成功，或者反映到自己嘅教育幾失敗。呢啲係人版嚟嘅，先生亦都俾多啲 attention 佢嘅。一啲好學生更加係最憎係邊啲咧？一嚿飯嗰啲，翻學啊，一件校服著撚到我嗰陣時，我記得件校服係。你知出汗帶啦，著撚到條領黃色，個格拉底又黃色，咁啊，阿媽咪星期日先洗一次咯，即係日日都洗嘅，日日洗完咪晾乾佢咯。咁你即係啲汗跡多，咪攞漂白水漂咯。咁漂完件衫啊，仲黃啊，咁先生梗係屌柒你啊！喂，呢件校服咁嘅，你去買件啦咁。冇，得啦，得啦，得啦，買啊買。咁都冇用，阿媽都唔買，即係冇錢點買啫，係咪先？同埋個校徽嗰陣時咧用北柳噶嘛，你係咪用北柳？ 我唔係㗎。 點解用北柳？你知唔知啊？ 即係搣咗佢咯。 搣咗佢，你知唔知用嚟做咩啊？ 做翻工用啊。 梗係唔係啦？出街著啊，阿媽。嗰陣時啊，我話俾你聽，冇衫著係點咧？阿媽將條校徽釘北柳，出街嘅時候咪搣啊，北柳咪著到咯。即係咪出街咪有件恤衫？就係咁噶啦，嗰陣時窮到，屌你老尾，對黑鞋啊點啦？阿媽係買好大大對嘅，咁就 咁阿啤妹點咧？ 出街咪著嗱，咁阿啤妹嗰陣時係點咧？咁咧話説咧，有一次我做學師仔，咁咧就喺火炭嗰度咧就撞撚到阿啤酒妹喎，就即係好多年冇見面，咁佢又叫我花名，我叫佢花名，佢個花名好難聽嘅，就唔好叫啦喺呢度。咁一叫啊，佢認得我，喂你而家做緊咩啊？九回事，我好唔好意思答佢，因為佢嗰陣時做緊啤酒妹，已經著曬成套嗰啲即係啤酒服裝咁。我嗰陣時做學師仔就即係長牛仔褲條牛仔褲一陣味，件 T 恤就係臭，真係臭嘅 T 恤，因為我得兩三件 T 恤啫嘛，翻工又係嗰件，放工又係嗰件，去街又係嗰件，又有油屎跡，有汗味，你諗下幾撚惡定咁啊！人哋叫我都唔好意思啊，耷低個頭啦咁。同埋嗰陣時啲頭髮好長，冇得剪，自己剪。你諗下自己剪頭髮出嚟做嘢喎、啊，即係你諗下自己剪頭髮幾撚攞啊！即係個眼鏡仲係戴緊中學嗰、那個中三嘅喎，你話幾撚核突？即係。唔好意思，人哋叫我都咁啊，耷低个头嘅。喂，你而家边度做嘢？咁啊，寒暄几句。啊，系啊系。喂，出嚟食饭啦，几时几日咁样样。我话哦好啊。佢你嗰阵时已经有 call 机啊？你 call 机叫我冇 call 机啊。即系答得好语啊，冇 call 机。咁我点揾你？我得公司电话咋。咁公司佢系即系留学师个电话俾佢啦。咁咧佢打嚟，真系打嚟。咁啊，過咗幾日，佢真係打嚟，啊九護士聽電話，我屌你老母有女揾你喎、啊，個師傅咁樣講，咁啊，哇邊個咧？唔通我媽咁樣，通常打得嚟嘅阿媽噶啦，點做學師仔？原來唔係阿啤酒妹，阿啤酒妹打嚟就，喂出嚟食飯啦咁，哦好啊，去邊度食啊？佢話咁啊喺火炭嗰、那個火車站等先啦、啊，你知唔知點解嘅火炭火車站等？ 唔知， 知你冇錢嚇、啊，請埋你搭車嚇、啊，原來去灣仔食。咁去灣仔，哇屌，大佬我咁嘅碌，去灣仔食唔撚係啊嘛？嗰陣時諗住喺灣仔睇下邊度啲大快活、麥當勞嗰啲係嘛？佢、請我喺波士頓餐廳鋸扒，我話俾你聽，嗰陣時個身真係嗰陣味真係，我同你而家嘅距離大約三尺到，我諗三尺都聞到一陣臭味，真係好唔好意思。咁佢請我食飯嘅時候，佢唔係話即係。諗住話睇死你啊，或者係咩？佢真係關照你，諗住大家朋友出嚟食一餐飯。咁我記得好多年前，我同阿啤酒妹呻過，就係話啊，我屋企點點點點唔掂，咁就同我講。我嗰陣時揾2000蚊啫，2000蚊鬆啲。佢又話：喂，我户口有900蚊，900蚊對我嚟講話，大佬半個月嚟啊，大哥，對我嚟講好大。佢嗰陣時咁講，我覺得好感動，即係嗰種嘅關照真係，即係到而家我都仲諗起呢個人，即係佢真係關照過我咯，即係嗰種嘅感動係好難去言喻。 但係佢點解會關注你呢？又 真係唔知啊！佢唔會中意我啊，大佬。 但係約咗你一次出嚟之後，有冇第二次咧？仲 有佢再約我第二次之後，我哋 久唔久都有見。 久唔久都有見，但係近呢十幾年冇聯絡啦。 係咩？最後一次唔點解會又變咗唔見？你撈咗第二份之後，你仲有冇？ 我有錢嗰陣時都有同佢即係傾電話嗰陣時，佢仲有揾我嘅。有一次佢就試過問我借一個好可觀嘅數目，但我突然間冇。 即係佢問你借？ 係啊，十幾萬。 佢問你借？ 啊！ 但你就冇呢嚿錢。 銀行根本都冇呢嚿錢喺度，點借？ 跟住就大家冇再聯絡。 大家冇再聯絡啦。 但係嗰次應該係好 urgent 嘅，佢應該係好有，即係有 一有急事， 有好急嘅事。 不過如果你有，你都會借俾佢。 有，我一定借。但係佢突然間問我借，我個户口又突然間冇，冇計嘅大佬，十幾萬突然間又籌唔到，我話幾日得唔得？佢話唔得，係呢幾個鐘頭。 嗯嗯， 佢話救命嘅。 嗯。 但係我冇辦法啊，幾個鐘頭我點籌十幾萬俾佢啫？ 係做唔到啊，算㗎啦。 啊，咁啊之後冇聯絡。 哦。啊，就係咁。 就係咁啊！但係就即係佢當年真係關照過我咯。 不過我覺得係。即 係同埋一樣嘢，你發覺咧，後生咧俾人關照過咧，你真係好想有啲時間去扶人一把。即係尤其我哋窮慣，我哋知道貧窮嗰種嘅慘烈性。 見到啲後生仔，你會幫下佢。 我真係好想扶一扶佢一把嘅。即係有啲人，你會係咁樣做。即係好希望去到即係憑住呢種嘅關係去到即係。令到一個人會開心啲，雖然佢第日報答唔到你，但係你起碼令到一個人 都唔諗呢啲嘢嘅，都唔係， 起碼令到一個人個心目中有一格係你，即係俾咗你嘅，即係同埋人哋第日會提起嗰、那個係你咯。 好似我哋而家開麥多謝呢啲人啦。 係啊，嗱，我覺得應該係啦，嗱，多謝阿啤酒妹啦，多謝嗰、那個哥哥啦，即係當年就即係請過我食呢個即刻橙餅啊，請過呢、這個， 但你係咪覺得好撚好食嘅咧？其實嗰陣， 哇，好撚好食噶！ 而家你冇，你其實而家應該都佢仲應該。 屌把撚啊！屌咯，而家唔撚食即刻橙餅嗰次阿寶寶龍買翻，咁唔撚食啦！屌，我而家覺得邊啲餅好食啊？我最中意食而家曲奇餅，阿謝玲嗰間嘢整啲曲奇餅幾好食噶。 謝玲係邊個？ 阿謝玲以前有個冠軍港姐咧，走撚咗一隻曲奇餅喺九龍城。 哦，係咩？ 係啊，幾撚好食噶，同埋中意食舒怡咯。苏怡嗰啲蛋糕，即其他嗰啲都屌你！ 唔好啊，唔好讲呢啲啊，搞到好忙本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O K， 讲到就 喂，唔系啊，仲有人要多谢啊，唔好咁快收 我皮， 唔好咁快收我皮住，因为仲有啲关照过我嘅人，我想多谢高佬啦，即系嗰个塑胶帽嘅师傅，当年请我食过热狗咯。另外就系、是、我记得有一单嘢，我嗰阵时 诶，有冇啲女咧见到你咁凄凉，俾个閪你屌下咁啊？ 俾人玩就有，俾人玩喺度塌皮就有，俾个閪你屌，你都戆鸠屌！阿啤酒妹叫真系一个好，即系真系好点讲，好天使嘅人降落我生命里边噶，真系，即系起码一个女仔嗰阵时唔会嫌弃你。哇，大佬，嗰阵时啤酒妹人哋都着咗身光颈，你周身臭崩崩噶，真系，人哋请你喺波士顿餐厅锯扒我屌，即系咁大个仔第一次，哇，咁捻高级嘅呢间嘢。自己銀包冇錢喎，真係冇錢喎，嗰陣時得幾草嘅，邊夠俾錢啫？啤酒妹爭住俾，即係嗰陣時真係個身斗領都冇啊，大哥。第二仲有一單嘢想多謝一個即係真係關照過嘅人，嗰陣時我個學師有個師兄啦，咁我嗰陣時記得有一次肚痛，我就即係阿師兄叫綿羊仔，咁啊綿羊仔一個好純真嘅人嚟嘅，咁啊好似有少少輕度弱智嘅真係。咁咧，話説有一次我就即係唔舒服，咁啊去急症室，咁啊肚痛啊，咁啊搭的士，咁諗住嗰陣時有型啦，個肚哇痛到不得了，學師嘅時候，個老實啊，你快啲去急症室啊，你痛到塊面都青撚曬，落去街搭的士，去到急症室冇錢俾，去火炭去威爾斯，個的士司機都笑一笑，算啦，你寫低個電話啦，我寫低電話俾你，你打電話入翻我户口度啦。咁咧，我叫綿羊仔話：，喂，我冇錢啊！你而家嚟啊！阿綿羊仔當年就冇錢，踩架單車喺啲高速公路度奔馳而嚟。我話俾你聽，火炭去到威爾斯急症室11分鐘到，我睇住個鐘11分鐘先嚟到，真係踩住個單車，即係嗰種感覺，你真係覺得哇！一個人即係咁樣嚟到係真係好偉大。佢大佬。高速公路踩單車踩嚟俾你喎，即係你而家唔會咁做啊！即係當年佢真係喺啲高速公路度奔馳，你諗下火炭拗背灣街嚟到威爾斯親王醫院11分鐘，你諗下佢幾狂奔啊！仲見個單車泊喺門口嗰度， 黃金寶嗰啲嚟㗎咯！ 真係啊，佢見你入急症室，阿綿羊仔真係攞啲錢嚟，攞埋個身份證你。喂，你掂唔掂啊？阿九护士要唔要我帮手？即系嗰阵时呢种真系关照啊！大家 不过我有我都有一单嘢要讲，就系、是啊、即系我都有个 really 即系要 say thank you 系我大师兄 系 过咗身嘅，死咗啦。 系 呢、這个我初初入行你知啦，肯定系戆鸠仔一个啦、 啊， 做咩都系噶啦。 系 咁又戆鸠仔嘅时候咧，咁你知道做呢行好多下难嘢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咁然后咧又呢、這个又辛苦嘅， 好鬼辛苦嘅。即係大師兄咧，就係嗰時候就係、是，喂，見到你，即係照住你嚟做咯。係。即係睇住即係呢個佢本身個人嘅心理好好嘅。係。亦都係嗰啲咧，即係行頭裏邊有用嘢你搬先嗰啲人嚟嘅。係。係啊，做嘢做多啲，即係佢唔係諗住咩急功啊嗰啲嘢喎，只不過係慣咗做嘢，又係照顧人咁樣嘅。係。係啦，咁其實佢都好出於內心嘅，即係會繼續做呢行咧，有時都諗下啊呢、這個。我都同阿嗰時我走嘅時候同阿師兄講話，喂師兄呢、這個第日有啲咩機會，我一定會報答翻你咁樣。因為但係最尾都冇，即係最尾都幫唔到，因為佢啱啱上年過身，係喺呢個突然間心臟病，好薄嘅。我以前老細好撲街，即係做嘢好撚辛苦嘅，即係會做死人嘅咯。 啊，仲有你講起呢單嘢，我話説以前我都講過一次啊，我做印刷廠啊，做印紙啊。咁咧印紙嗰度有兩個老細啊，咁有一個老細咧就知我住上水，咁咧翻工咧就翻九龍灣。咁我話俾你聽，當年嘅人工係幾多錢？1600蚊。我想問下，1600蚊你點搭車翻工咧？咁咧個老細啊，當年好好。咁啊個老細個名我唔記得啦，但係就肥肥地戴個眼鏡，咁嗰間廠個名都冇乜印象。但係個老細一樣嘢，我喺呢度真係要 say thank you， 即係真係要 salute 俾佢。每日。在叫饭食的时候，阿九护士食咩饭？我话唔好意思啊，得我自己带包。食乜卵嘢啊？食包加班食个包，叫饭啊！我唔好意思，我冇钱俾啊，老细。我叫得你叫咧，叫啦。总之日日佢唔会同你讲话，喂，我包两餐，佢包你个饭盒，一杯嘢饮，都算系咁啦，都算叫关照。 啊！ 即系佢日日就包你嗰个饭盒，包杯嘢。 有时真系做少少嘢就得噶啦。 系啊，但系佢唔系包两餐噶，话到明唔会包两餐噶嘛。嗯、但系佢你咪叫咯，任你叫噶，叫饭盒你叫得几多钱啫？即系真系几感动，真系几感动。佢真系有关照过我咯。 系 系。即系佢真系叫有关照过我。呢、這个人真系咯。另外就系、是做假牙啦，做假牙嘅时候就有一个老细只脚长短脚嘅，就行得唔好嘅。咁啊，佢啊好關照我，即係食飯啊！你知道我哋嗰陣時，屌你老尾三餸，三個餸，湯渣叫一味，屌你老尾喺十鳩嘅一齊食，食撚到個老細攞個碗飯，屌你個老母咁樣！嗰啲肉餅咧，嗰啲蒸肉餅係點嘅咧？盡量攞個匙羹揞到塊肉餅好似肉片咁樣噶嘛！屌你每人點啲汁啊食噶啦！咁佢都好啊，嗰陣時知道你冇錢，喂九護士，放工啦！我話係啊係啊。食少少嘢先翻屋企啦，哇！唔好意思啊，屌你嗰阵时发育时期，一个人怼三四碗云吞面嗰年纪嚟啊嘛，屌你个照俾钱咯，即系都叫有关照噶啦，我觉得。 亦都系，而家有时出去做嘢都其实。 因为我而家未遇过啲人， 唔系喎，我而家因为我而家做嘢啲都系老前辈啦，即系大家都习惯，食咗嘢先开工， 系咩？ 放工又食埋饭。 乜我而家未遇过呢？唔系。 扯头，你而家做政府嘛，大佬。 咁啊系，即系冇人关照我。 你嗰个关照你咪就份人工咯。 咁啊系，屌。好，咁啊，咁啦，拜拜。